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，反对含泪的批评家。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渐奇多了，是好现象。然而批评日渐奇怪了，是坏现象。愈多反而愈坏。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会的风的批评，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张宏熙君的信。一，胡君因为会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，便刻意和金瓶梅一样的嘴，这是锻炼周娜的。金瓶梅卷首诚然有意中人三个字，但不能因为有三个字相同便说这书和那书是一模一样。例如胡君要青年去忏悔，而金瓶梅也明明说是一部改过的书，若因为这一点意思耦合而说胡君的主张也等于金瓶梅，我实在没有这样的粗心和大胆。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，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，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着到别的事情上去。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敬，倘竟如此不敬，则即使瘦瘦不轻，后来也就会瞟，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，那时便是一部礼记也即等于金瓶梅了，又何有于会的风。二，胡君因为诗里有一个和尚毁出家的话，便说是污蔑了普天下和尚，而且大呼释迦牟尼佛，这是近于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数来同贺，失了批评的态度的。其实一个和尚毁出家并不是怪事，若普天下的和尚没有一个毁出家的，那倒是大怪事。中国岂不是常有酒肉和尚、还俗和尚吗？非毁出家而何？倘说那些是坏和尚，在那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，又何至污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？这正如胡君说一本诗集是不道德，并不算污蔑了普天下的诗人。至于释迦牟尼，可更于文艺界风马牛了，据他老先生的教训，则作诗便犯了其余戒，无论道德或不道德，都不免受些孽报，可怕得很的。三，胡君说汪君的诗比不上歌德和雪莉，我以为是对的，但后来又说论到人格，歌德一生而十九曲为诗诟病，正无可讳。然而歌德所以垂世不朽者，乃五十岁以后忏悔的歌德，我们也知道吗？这可奇特了。雪莉我不知道，若歌德即 Goet， 则我敢替他呼几句冤，就是他并没有一生而十九曲，并没有为事诟病，并没有五十岁以后忏悔。而且对于胡君所说的自尔时之丰盛，歌德雪莉之真人格虽不为国人所知，无识者流更妄相援引，可悲亦复可笑，这段话也要请收回一些去。我不知道汪君可曾过了五十岁，他没有，则即使用了胡君的论调来裁判，似乎也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，因为以歌德为例，也还没有到忏悔的时候。临末，则我对于胡君的悲哀的青年，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，我还想多写几句。我对于悲哀的青年的不可思议的泪意盈眶了这一类话，实在不明白其意何居。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，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，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。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，未免万分可惜了。起稿已完，才看见清光上的一段文章，说近人用先生和君很有尊敬和小觑的差别意见。我在这文章里正用君，但初意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，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，现在声明于此，却反而多写了许多字了。11月17日，反对含泪的批评家结束。